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E meu pensamento voa nos braços de quem me quer, me vê sorrindo.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进入今天节目的主题之前呢，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北京市教育双减工作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明天140万的北京中小学生将会开启新学期了。那这一个学期很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教学的时间，小学上午的上课时间呢不得早于8:20，中学是不得早于8:00，学校将会严格执行教学计划，小学一年级坚持零起点教学，各年级都会严格的按照教学计划开展教学。因为疫情而延期的2021世界五季大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亦庄开幕了。同期开放的20,000平方米的展馆是打造了五季新世界，34家企业带了620多件五季和传统行业融合应用的成果进行展示。9月1号和2号呢，位于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的世界五季大会的展览向公众正式开放，市民可以登录世界五季大会的官网报名参加。即将于9月2号到7号举办的2021年服贸会上，公园文创将会亮相位于首钢园的文旅服务专题展，展区之内呢将会展出13个品类、200多种的文创精品，还有爆款产品。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周二非常欢快的主题了，因为今天我们两位嘉宾会带着我们足不出建外大街14号的直播间就游历全国的威士忌展。首先要欢迎一下响威，北京威士忌节创始人周一涵周老师，欢迎。 大家好，尤其家长们，明天孩子们回校了，还不今天下午喝一杯。 这种喜悦的心情要跟随着下午茶的脚步喝起来，同学们。哎，真的，这个作为老师，这老师也很有感触。 我是要开学了， 很有感触。但是你非常替家长们 啊，我身边真的有太多的家长们就觉得神兽都回笼了，真的是开心啊。 喜悦之情，昨天我就跟我们的嘉宾也在讨论，我说从前一天的晚上，就是周日的晚上开始，我的朋友圈里面各位家长们就洋溢着抑制不住的喜悦，到今天晚上我觉得有可能会达到一个高峰。好，除了周老师之外呢，还有一位是我们响威的主编李阳博文，欢迎博文。 大家好。 博文和周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说了我们要足不出户游历全国。 对， 我们这个游历的主题是 因为刚才我们在下面节目之前也聊过嘛，说现在感觉全国的威士忌酒展都如雨后春笋般就全涌现出来了嘛，我觉得今天我们可能会顺着北上广深 对， 成都这些主要城市带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现在国内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威士忌的活动能大家参加。因为 可能你有些时候会错过，因为自己工作啊或生活会错过一个酒展，但不用担心，现在国内的酒展特别特别的多，你可以错过这个，你可以去下一个。当然每个酒展的风格特点啊都不太一样啊。 啊，所以今天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地图一样的。 对对，相当于是一个概念，说诶就在什么时间段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活动你可以去参加。对。 嗯，然后大概每一个地方的酒展它也会相对固定的时间。 对，因为这个涉及到说所有的主办方的这个筹备的这个周期，以及品牌，比如说我想把一些什么样的产品放在什么样的时间去做首发亮相，这个是很关键的。就跟这两天成都有车展，那么每年我们都知道说，哎，北京上海的车展都是隔一年办一个，大家互相不打架， 嗯 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家一个有点像约定俗成的一个默契。避开互相的时间，然后给大家彼此的一个空间吸引。因为现在的中国的威士忌酒展越来越不是只是本地化的一个状态了，它越来越全国化，哪怕以前疫情期前其实是一个很国际化的一个事情。 嗯， 你甚至要你又做成一个国际化的酒展，你要会跟国外的时间也不要冲突。 嗯 啊，这也是当时我们会考量的很多的方面。 啊，就感觉如果真的很爱威士忌的朋友，可以在这一年当中 从头喝到尾。 家长们只喝这一天就已经很开心了，然后呢，我们的酒友们要从年头喝到年尾啊。 对， 我们题外话啊，因为Pony 同学说我是来捣乱的，行，你这个问题也确实有点捣乱。他说，我想问一下，有的人喝白酒可以，有的人喝啤酒可以，有的人喝葡萄酒可以，这个酒量要大一些，这个长项和偏科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博有没有？ 其实我对这个话题也挺有感触的。 嗯， 就比如说像喝威士忌的话，可能因为是烈酒嘛，还有包括白酒，可能要对酒精就是不太那么敏感。然后如果是喝葡萄酒的话，你可能得接受它里面那个单宁的那种感觉。 嗯， 如果是喝啤酒的话，那就很多啤酒其实酒花那种苦味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你喝每一种酒，基本上都要克服一种不那么好接受的味道。然后你一旦克服之后呢，就能够爱上，大概是这样。 哦，这他爱上了，接下来就会。酒量也会随着上升吗？ 酒量其实感觉我个人的经验是很多时候是天生的， 是遗传。 对，就是 我觉得会上升。比如说喝威士忌，我喝惯了之后就发现威士忌就是甜的，就是像果汁一样的那种感觉。就 我还没到这个境界。 赵老师说，看来我喝的还不够多。哦，我知道博文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有一点点，除了赵老师说的那个遗传的这个部分，你身体本身能不能代谢它和代谢的速度快慢，还有一个就是博文是通过我喝多了，我觉得它是甜的，这其实是一个大脑反射嘛。 嗯嗯， 对 吧？我大脑反射说它很好喝，那我肯定就喝的很多。 对对对，你觉得好喝就愿意多喝。 我说的可能更偏向的是，比如说解酒酶的这个概念，然后你说的更多的是一个身体对它的一个代偿能力，或者说是一个适应性，对接受度的一个事情。对， 这两个方面，我觉得可能最后合并。 变成了你的酒量， 酒量， 酒量，对， 得出了一个数值。哎，喝葡萄酒可以喝的比较多。 但像我个人来说，比如说我葡萄酒跟比如这香槟类的那种带气儿的，我其实喝的并不能太多。就是我喝到一定的时候，我觉得顶了，我就喝不下去了。但是我比如说我喝白酒或者喝威士忌这些洋酒的时候，我觉得我的那个就是那个阈值会稍微高一点。 那还是因为你喜欢吧，对吧？ 一个是喜欢，可能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可能我身体对它的接受程度会更加就是顺畅一些。 嗯 啊，我喝葡萄酒真的感觉特别好的葡萄酒，我也感觉也喝，当你喝到两三杯之后，你就觉得咽不下去了。 嗯 啊，这你也不知道那个感觉到底是因为你的身体的代偿能力不行了，还是说你的身体对它的接受能力也不行了，其实。可能都有吧，两方面。 嗯，然后用我们支老师创办的这个北京威士忌节的口号来， 对对， 发送给大家， 对对， 好吗？ 不许喝醉， 对， 加一叹号。 甭管你是擅长喝哪一类，对吧？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不许喝醉。 对对， 哎，就是很愉悦的一个状态就够了。 嗯 嗯，但是好像很多人达成了一个共识，是对于喝酒这件事儿，因为他刚才提到了很多的酒的品类，绝大多数人好像不太能够混合在一块儿。 是，我个人是不太能混酒的。 这个混合是不是身体也会有一个 就是混乱感，他也不知道你现在是我要不停的给你加工白酒，还是要不停的加工葡萄酒。 对，你的肝脏可能接受不了同时分解多种的酒精。 嗯，对，反正这个说法是挺广泛的，不过目前没有看到过说有确切的一些证据，但是可能大家自己的体会来说，就可能喝混了，喝那么多，其实也算是喝的，就是量上就总体来讲也就差不多了。 对，比如说你餐桌上一看，我三盅全会今天，哇，那完蛋了。 对，大概率不会每样喝了一口你就醉了， 嗯， 可能这种情况也比较少。 嗯， 哦，波恩说的总量上来了是有这个原因在里面。 对，因为我们之前还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任何的酒，我们都其实是可以把它换算成多少单位的酒精。就比方说啊，你在国外的时候，或者现在有些进口酒上面会标，比如说像英国会有一个，先是一个孕妇不许喝酒的标， 嗯， 旁边会有一个单位，就是有一个，比如说这一瓶酒是十几个单位，它其实那个意思就好比有人说孕妇比如说哺乳期不能喝酒， 嗯， 但其实有一个科学证明是说，我哺乳期的话，我一单位的酒精我需要多少时间消耗。其实你任何的酒，你比如说葡萄酒也好，香槟也好，威士忌也好，白兰地也好，它一般在国外的时候会要求让你标注这一瓶酒是多少个酒精单位。 嗯， 它这个东西是医学上的一个，就是你正常人一个单位可能两个小时就可以代谢掉，那它会给你换算成多少个单位。那当我们喝不同的酒的时候，你可以也这么换算，我一个威士忌是40度的，我一个葡萄酒可能是12-13度， 嗯， 那可能我就是三倍的关系。 嗯， 就从酒精度上是三倍的关系，就是我喝了到底喝了多少的酒精。 嗯， 其他其实是水跟其他的一些风味物质啊什么的，正更你喝的主要是那个酒精，你要算， 嗯， 你要算自己喝了多少单位的酒精。 哦， 嗯， 就像我们今天有一位朋友把我发了889条微博看成了888条，我就说你是不是宿醉，有可能他前一天晚上喝的这个酒精总量有点多。 这个微博的服务器挡机了， 哎，到现在都另外呢，我们看一下微博上面，此刻呢，如果大家听节目的时候觉得哦好欢乐，然后啊明天我的神兽也要归笼了，我也想喝一杯， 完了已经完全跑题了今天。 跟着芝老师还有博文的脚步啊，我们是要去全国各地看看威士忌展好不好，同学们不要跑题了啊。但是吃货今天也很值得一提，因为威士忌展上面不仅有酒可以品尝，还有各种美食。哎呀，这个是你们就喜欢了啊，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帖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看到我转发的爱喝威士忌的知少，嗯，看知老师的转了他的微博的这一条，就是我们的直播帖，点开评论可以留言。小熊说今天是他妈妈的生日，给妈妈买了一个小礼物，希望他可以很开心。好，哎，很孝顺啊，鼓掌。 嗯， 同时呢，也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做了小诗一首。嗯，诗是这样的：一杯忘忧解心愁，狂饮壮胆龙虎斗。狂饮，细品漫长谈古今，交朋好友聚光愁。 这应该是家里有俩孩子，明天都上学了。 好，刚才有一个字儿念错了啊，拱筹交错。好，家里可能真的是有两个， 嗯， 三个吧，可能三代， 太可怕了。 允许哦，这狂饮， 对，狂，对对。 好，接下来我们要认真的说一说全国各地的威士忌展。 嗯， 首先我们就要从北京出发了。 嗯，北京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说，我们 Whisky Plus 是从2018年开始的，我们从第一届的时候。就刚才说到这个吃货跟这个酒客们的这个盛宴嘛， 嗯， 我们从第一届开始就非常注重吃这件事情。 嗯， 很简单一个逻辑，就是当你肚子吃饱的时候，你才能多喝一点。你要是空腹的话，你就一会儿就醉掉了。 就 那 而且我们又说不许喝醉。 对，没错。所以我们从第一届开始就特别注重大家在酒展上能吃到什么东西。那我们在场地允许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这两年会有一些火腿。会一些面包，然后三明治这样的东西，就是非常的能让你有些碳水，有些肉啊。 嗯。 然后我们今年还跟这个爆肚金生龙合作做的爆肚在现场， 配威士忌。 对，我跟你说绝了。 这给大家一个提醒啊，很多北京人喝酒可能觉得，哎，我是不是喝白酒最好？当然也是一个选择，不错的选择， 嗯， 很传统的选择。但今天两位要告诉大家。 你们尝尝吧，爆乳 配威士忌，嗯，我跟你说完全没问题。这个东西延伸到就什么，就是我们去，比如说我们去广州参加一些威士忌活动的时候，他们当地就会有那种卤味， 哦， 就那种潮汕卤味，然后那种什么卤鸭脖啊、鸭舌呀，啊，然后那种什么什么鸡胗那种，就是非常 local、非常当地的食物，就因为酒跟肉是天然在一起的。 嗯， 那种感觉就是你吃着卤味然后喝着酒的时候，你那个口腔中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因为我们平时比如说我们参加一些品酒会或者一些活动，给你点饼干巧克力总觉得差点， 嗯， 差点意思。当然我们去国外参加一些酒展的活动，包括酒厂的活动的时候，他们会给你配，比如说我这个是一特殊的手工巧克力，然后给你配这么一个威士忌，也是可以搭配的，我们也有做这样的尝试。但我是觉得在我们的展会上就让你吃饱了，然后让你再喝爽了， 在吃饱的情况之下就不太容易醉， 对， 然后还可以喝爽。 对，而很多的地方，包括我们那年博尔内，我们当时去长沙，就长沙就很多的小食然后配酒，其实很有趣。 不会是臭豆腐吧？ 不，那倒不， 我没尝试，没尝试过。 下一次我们就不单是爆肚了，是卤煮配威士忌。哎，这个也说回到一个题外话，就很多人说啊，我喝酒之前是应该 吃一 口， 垫一口。 哎， 对， 这个也是科学的。 对，其实是保护胃，保护肠胃。 但这个吃，你们在北京的威士忌的这样一个展会上面，会更建议大家吃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就可以开始？ 因为比如说像我们是。一般一点钟开始， 一般都是午饭后开始，晚饭前差不多就结束了。 对， 所以基本上在那个展会上吃的就算是下午茶呗。 下午茶， 乐享下午茶嘛，对，爆肚，配点酒，你看。 行，这个下午茶不错。哦，那就基本上，因为大家午餐已经吃过了的话，就是尝一口，然后一定要配上。 对，包括我们会有一些冰淇淋，甚至有一些朋友会做那种，就是拿酒直接浇在冰淇淋上那种感觉啊，也非常有意思。 这个 一 定是威士忌展会，就是应该才能吃得到，平时可能不太容易。 对， 这个创新啊，包括这些冰淇淋什么爆肚什么的创意，这个是每年大家会有一些变化。 或多或少会都会有些变化，我们也有一些保留曲目了，比如说像火腿啊、 鹅肝呢、 鹅肝呀、什么的，都是保留曲目。然后一些三明治、小食也都是，然后，有些时候是允许，有生蚝。因为你看，比如说在苏格兰的时候，你威士忌浇刚打开的生蚝是一个非常美味的事情，而非常特别幸福的事情。那会儿我在艾雷岛的时候，就是住在一个民宿家嘛。然后那个老板就问你要不要吃生蚝啊，配着威士忌。我说可以啊。然后他就前一天晚上订，第二天早上出海的打出来的生蚝，早上过来现开现浇上威士忌吃，很香的。 哦，这个在北京的威士忌节上面 也是可以的， 可以看到的。 对。 哎，突然觉得我好幸福啊。也可以说一下这个北京的威士忌节它大概的这样一个时间。 我们一般都是在四五月份，但应该是从今年开始会固定在五月中下啊。因为以前北京办活动是要考虑各种各样的，北京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你要凑时间。包括我们在疫情之前，因为我们有很多国外的品牌，包括国外的威士忌大使啊要来国内，所以我们要凑他们的时间。之前是在四月份，但后来我们看还是以咱们北京朋友的这个酒友们的时间更好，所以我们会固定在五月的中下。五月中下，然后正好也是刚刚开始热，还没有特别热的时候。 那时候天气很好。 对，因为威士忌毕竟是度数比较高嘛，如果夏天的话喝起来会比较累，就是你喝会又热又累。 对， 那时候就感觉喝点小汽水啊什么会比较合适。 那个时候难道不是喝啤酒撸串的？ 对，就小汽水嘛，对吧？ 小汽水，哦，就是到五月中下旬。 对对对， 在北京的朋友就可以关注一下。 对，以前我们在四月份的时候，基本上是全国开年第一个。然后现在的话，我们调到五月份之后，在四月份的时候就会在深圳有一场。深圳一般会在四月份，四月中、四月下旬的样子， 因为他们暖和呀。 对他们，哎，其实我真觉得南方在做这种活动的时候的条件比北方好很多。像咱们大冬天的时候， 大家穿着厚厚的回来喝两口酒，然后又得脱大衣，又很麻烦。对，其实所以我们一直在考虑一个比较合适时间。而且还一点，为什么不定在三四月份？有些时候、 嗯、 是因为北京飘柳絮 哦， 很多朋友就是鼻炎呀什么的，就闻不到香味，其实挺可惜的。嗯， 闻不到威士忌的香，爆肚也不太香。 对，哎，爆肚应该还能闻得到。 哎，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 是的， 它无法品酒了。 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事情。对，嗯，因为到六月份就该热了嘛。 所以四月份，会在深圳，它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 对，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像就是它也像这种比较品牌主导的一个活动。对对、 嗯。 然后我们这边的特点更，我们更年轻，就包括大家看到微博的时候，我们当时在潮酒店办那届， 嗯， 19年吧，19那届、 嗯， 很多朋友在看到我们的外立面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你们是不是一个动漫展？ 对， 哎，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动漫哦，对对对，就是其实我觉得图一就挺像动漫展了， 图一是吧？ 对， 图一是我们 2020年 去年的，对，我们当时画了一个 火锅， 对， 然后里面是灯， 里面是还有条龙吧。还有条龙、 啊、 然后做了一个美女，对对对， 一个就是大家想象一下，现在在开车的朋友还是注意安全，不要看微博了，然后能看微博的朋友可以看图一，最大的那一张海报真的很逗，就是铜锅，它本身很北京， 对，但铜锅里面就那个 威士忌， 对对， 就是本来应该是烧炭很热的那个部分变成了威士忌，这个确实很像动漫展了。 嗯，然后我们图五、嗯、比如说当时有在朝那个夜景，也是我们当时做它的外立面都贴了我们当时的主视觉，就是我们每年会、 哦、 我们每年都会画一张主视觉， 嗯， 然后每年都会有一个主题， 嗯， 对，然后我们甚至看到图三我们一直会摆平，那是我们每年年底的一个活动，每年我们都会在五月份办一个大的，然后在年底11、12月份办一个小的。那一支会摆瓶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每个人拿着一瓶酒，然后跟100个朋友互相换着喝。因为 也就是说，你拿了一瓶来跟大家分享， 嗯、 但其实你喝到了100瓶。 对，当然你一般喝不到100瓶了， 嗯、喝到50，不许喝醉，我要走了、 嗯。对，相当于我们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在整个的大的威士忌节的时候，是大家更多的。也当然也是跟酒友去互动了，但更多的会跟品牌会有一些联系，一些品牌会拿到他们今年的新的酒，那我们可能有、 嗯、 比如说我们五月份要办，那我们就会跟品牌说我们明年大概定的一个定档是什么，那你的上新的产品能不能排到那个时候，让大家就跟车展一样、 嗯、 啊，我车展要上新，我这要做首发、嗯、那么我们在年底的时候呢，就这一年大家喝到什么好玩的东西了，然后想跟大家分享，但是呢你又觉得或者说哎，这支酒我开起来有点压力，那可能我几个朋友一起凑着我就开它，大家一起能尝到这支酒，其实把我的成本压摊低了， 嗯， 我还能尝到更多的可能平时这哎这个我看网上有过我从来没喝到从来没见到过，但你尝尝我这个，你换杯你那个 啊，这真正的是以酒会友， 对、 嗯、 没错， 一支会摆 平，嗯、 哦，好，这是年底的时候， 这是年底的， 嗯，然后刚才说我们北京的威士忌节可以吃，是吧？ 嗯，然后呢，我们被微胖耽误的凤凰就说不能再吃了，再吃就不是微胖，再吃就是显胖，那你就实时的改一下微博名儿，被显胖耽误的凤凰， 然后过两天就什么那个头像变成了什么不瘦到多少斤不换头像了。就是一死循环了，你知道吗？ 这倒是很懂哎，你朋友圈是不是有很多都是这样的？不是，那不喝到多少瓶啊，不换头像、 嗯， 这个是可以的哈。大家如果想继续的跟我们聊一聊全国各地的威士忌展，包括各位吃货们也可以来聊一聊，你觉得威士忌可以配什么，对吧？ 嗯、 各地它就配的不一样嘛。你希望在喝威士忌的时候，哎，我还可以吃到什么当地的小吃，都可以来聊一聊，或者大家曾经去过的。说不定也有我们没有关注到的，哎，比较小众的或者什么样的，也都可以来聊一聊。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找到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然后看到我们有6张图片的啊，就看起来都很像动漫展的人头攒动的动漫展，但其实是我们北京威士忌节的图片。嗯，那个就是今天的直播帖了啊。长七月说喜欢黑方。涮肉喝黑方别有洞天，岁数小酒龄长。 可以的，可以的。 是怎么着啊？小时候蘸着筷子就开始喝的那种吗？哎，涮肉喝黑方， 没问题的。我觉得我的经验是，这种肉食配威士忌都问题不大的。 嗯， 不玩了。 而且黑方的话，它有点烟熏味道，其实还比较，比较适合配肉。 嗯， 你反而配鱼什么的，反而就 有点抢味道了。 对，被抢了。 对。 哦，他可能也是看到咱们去年的那个海报，就是那铜锅 火锅 是 吧， 就想起来我要提示一下啊，我也是这么喝的。哎，这个也很， 我们曾经还想在现场做什么重庆小面之类的那种拌面，然后又吃碳水了，然后你又对 幸福满满的一下午。 哎，对，就长胖的一下午嘛。嗯， 这是显胖了啊。那就是显胖了。嗯，好，这个也给大家提了一醒儿，他吃涮肉的时候喝黑方，感觉别有洞天。 对对， 嗯， 我们之前也是，我们之前涮肉的时候会喝一些，也是的确要喝味道相对重一些的。因为当尤其是非常厚味的时候，你喝那种比较清淡的威士忌，最后你会只剩下酒精感，你会感受不到它的那些花果香， 嗯， 就会被压下去。 我的体验呢，可能就是像烟熏啊、泥煤之类的威士忌，其实配重庆火锅也不错。 嗯， 哎，感觉就是要冲，是不是？ 对对对， 这个味觉得要冲撞，冲撞。 以毒攻毒是怎么回事？ 重庆火锅在你心里是个什么地位？怎么都到毒的地位了呢？好，这个重庆火锅，嗯，哦，配，嗯，好，这个也给大家一个提醒。嗯， 对，就像比如说我现在，一般长沙跟四川成都的酒展都在年底，一般都在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这几个时间段。对，然后每个都比较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因为比如说像长沙，那他每次办的时候都会靠近他那个什么，就是建国西路还叫什么来着？解放西路，那个就特别特别热闹，人声鼎沸。那条街旁边的酒店， 嗯， 或者他们在那条街上就直接摆摊， 就类似于步行街一样。 对对，就跟像咱们的王府井跟西单一样的感觉， 嗯， 就特别的特别的接地气啊！我觉得那种感觉 他是在步行街上， 他在步行街上办过，也在酒店里办过，但我的感觉是他在步行街上干的特别有感觉。 哦， 啊，虽然旁边就飘着臭豆腐的味道，我是接受不太了啊， 就各种火工店的分店那种感觉。 嗯，对。就很接地气。然后成都也是，我觉得成都也是一个慢悠悠，然后让你觉得很舒适的一个地方。然后下午喝点小酒，你可能过去在什么这个踩个耳，这个躺着捏个脚之类的，就特别舒坦那种感觉， 安逸， 特别安逸。对， 嗯， 然后其他地方比如说像厦门，那么厦门每年的活动也是在年底吧，厦门好像是也是在年底， 嗯， 然后他们的气候那边也很不错，就是他有很多的那种酒吧，然后跟那类似于夜市一样的地方，因为他们本身福建人就喝洋酒喝的很有，就是时间很长嘛。 嗯， 那他们的整个的城市的文化，然后大家对洋酒的接受程度是很高的。 嗯 啊，那种地方办活动的话，包括他们之前在那个就是那个咖啡一条街，它有一个小湖嘛，湖旁边咖啡一条街办的，就街上摆的摊儿，那个也是人声鼎沸的。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点跟特色，然后每个城市都是能要首先要吸引到本地的年轻人啊，这个东西才能越来越好，越来越积极向上的发展。 嗯， 广州对于我来说就是好吃，真好吃。就是你可能从早上大家约到晚上，然后下午喝个酒， 不是从早茶喝到晚茶吗？是吧？ 就差不多这个意思吗？对吧？ 中间穿插喝了威士忌， 喝了个威士忌，然后晚上吃个晚饭之后呢，再接着喝，然后再吃个宵夜，完美。 我一直都觉得，就是广东人还那么瘦，真的是。 对啊，很气啊， 一件事。但这个当然也跟他们喝各种各样的东西有关系， 对 吧？他喝的那些包括凉茶在内，本身就是加速了的代谢，然后饮食结构也有关系。这样的在早茶一直喝到晚茶的中间，喝一点威士忌，哎呀，微醺的那个感觉， 可不是吗？ 可能跟那个很湿润的空气又搭配的很好。 对， 但是广州的这样的威士忌展也是在年底。 广州的一般都是年底，然后偶尔他会在一月份会办一场。 哦，他真的不挑时候， 他不太对，他时间会变啊，他时间会变。然后我觉得，大多数的都是固定的时间，因为这样大家品牌呀，包括朋友嘛，都会安排好时间。我之前在 网上，然后有一个日本的朋友，他就每年开头的时候会问我你们大概什么时间办活动， 嗯， 然后他就会整理一张大表，就是从一月份然后到十二月份年底，然后全球的威士忌展，他能拉巨长的一页。 这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说的嘛，就全年都在喝，从年头喝到年尾， 真的是这样。比如说你看因为今年一般上海的威士忌酒展都在八月份， 嗯， 都在八月的中下，但是今年因为疫情很不巧，他要挪到十二月， 哦， 他挪到十二月。然后你像以前呢，比如说我会在年底十一月底十二月初的时候，我会就飞到台北，因为台北的威士忌酒展， 嗯， 然后就跟大陆这边完全不一样，就整个风格完全不一样，就是台北的酒展更像是车展， 更像， 就是以前的车展或 China Joy， 你明白吗？ 知道 啊，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嗯、就是一定要有特殊的文化，然后就变，嗯、然后那些。比如说收购 PG 一样，就变成了他们的一个符号。 嗯， 然后甚至有些的展会就一定要在现场有这个乐队，啊， 像音乐节一样， 音乐节一样， 哦、啤酒节、威士忌节， 就特别的欢快，特别欢快。嗯、你去到这个日本的酒展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还挺严肃在喝酒，但是偶尔会像我之前说那个致富记一样，就是就敲锣打鼓的，又唱能剧的，那就是比较当地的了。 嗯， 但是那种大型的国际化酒展就是一人一个小单间，然后大家就跟车展一样， 跟车展一样。 但是上海的酒展还是非常热闹的。嗯、 对，上海是很有夜店年轻风那种感觉，以至于前两年的时候，他把那个夜店的打碟区跟那个威士忌区放在一起了，然后我们就说话都听不见了。 对对对。 但是很嗨，现场很嗨， 这就是它的特色， 就是它的特色，对、 嗯、 对，没错。 上海是几月来着？ 上海是一般是八 月， 今年延到了十二月。 嗯，就是现在有确切的消息，2021年的上海的会在 延到了十二月，对，十二月初。嗯， 哦，那这样看来，刚才我们大致梳理了一下国内的威士忌节， 嗯， 对吧？举办这样节日，好像听起来在下半年的居多， 因为上半年，比如说当。你被春节冲完之后，你的一二三月份其实基本上办不了什么事儿。 嗯， 你要过年关，要年底，然后春节完了之后，大家还都没返工，你订的物料都到不了。 嗯， 这是我们当年的特别痛苦的事。当年我们开始订在四月份的时候，经常遇到的情况是问着那边供应商，你们什么时候开工？ 哦、 我这边东西还没印出来呢。 就大家一些，比方歇了三月。 对呀、 啊，东西确实， 我整个正月都歇了，那我的东西就出不来，这、 哦、 会造成一点问题。然后，所以基本上国内的酒展是从四月份开始， 嗯， 四五月份，然后六七月份基本上没有， 太热， 比较热。八月份是上海，然后九月份也非常少， 嗯， 然后剩下就是十、十一、十二，大家扎堆儿。 第四季度， 对，大家扎堆儿，因为天气会凉快一些，尤其是有些南方的省份的城市啊什么的，他们可能到十月、九月下旬、十一的时候都还很热。 嗯 啊，会就是喝起酒来的确会比较累 啊，这也是考虑到一个季节和喝酒的你身体的一个舒适度的问题。 那肯定的，对。 这样听起来，咱们北京的威士忌节真的很早了，就举办的一全年的这个脉络梳下来的话，可能是 对对，上半年，而且加上北方，可能我们是比较就是可能北方最大就是我们， 嗯、 所以我们一般把时间定好了，比如说像偶尔山东啊，然后像。河南郑州那边偶尔会有一个零星的小酒展， 嗯， 那肯定大家都会商量好时间，会错开，嗯， 对。刚才我就想问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先说了北京，然后感觉是一路向南了， 对对， 没有一路向北，所以从北京再往北就没有办威士忌节的了吗？ 好像东北现在还真没有， 真没有。之前我们想过说要不要在澡堂子里办一个东北的搓澡感觉，但后来觉得有点不太安全。 就不知道哎，喝着喝着会产生什么样的故事哦。真的，我们如果是这样说来的话，目前国内的一个状况是再往北了确实就没有， 对对、北方 还没有开始， 也不是没有开始，就是说可能不，北方可能超级这种大城市可能就北京吧， 啊对， 南方可能会这种大城市会多一些， 嗯， 包括人口啊，包括大家对于威士忌的这种感兴趣的程度，敏感度啊，因为本身你像福建广东就是最开始喝所谓的洋酒的地方嘛，那所以像他们那边像深圳广州什么 厦门 对，就感觉一直都是有传统的，对，有传统的。 但我突然在想啊，你看其实很多很多地方有时候说我们喝点威士忌会是觉得哇身上很暖和，你说北方那么冷他怎么不用这种方式， 北方主要还是 白酒， 白酒的天下的吧。 哦，这还是文化的差异啊。 嗯， 我们现在在身在法国的月亮同学说，法国人喝威士忌会掺可乐或者是橙汁儿，然后就配干果、薯片、肉肠之类的小吃。个人觉得还是配可乐好喝。 这个估计喝的还是调和威士忌加、 嗯、这个恰恰我觉得恰恰能说明威士忌在法国有多普及、 嗯、 因为法国是好像是仅就苏格兰来讲，法国好像是第一进口大国，就是他们法国他们那个国家很奇怪，就自己产葡萄酒产白兰地产那么多， 我也以为他们会喝， 但他们喝威士忌是好像全世界都是， 好像量是第一吧， 对，量好像是全世界第一、 啊、 嗯， 喝就苏格兰威士忌啊，量好像是全球第一、 哦、 对、 哦，所以掺可乐或者是橙汁儿，包括配这些小吃，这也是他们自己找到的一个平衡。 对，刚才说到那个就是配餐的时候我们忘了一个，就是奶酪。 嗯 啊， 嗯， 就这种肉肠奶酪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搭配烈酒的小吃。 而他说干果薯片，这样听起来国内比较早一些的酒吧配的也、 啊、对， 也还挺就遵循这个是吧，饮食搭配的。 咱们的很多酒吧好像一开始也学的是日式偏多一点。 嗯， 这个好像据说这些小吃都是比较咸，然后你在酒吧里面吃咸， 还能多喝两杯， 对，你就得多喝两 杯。这哎，果然都是有搭配的讲究的啊。个人，我们的月亮同学个人觉得配可乐好喝，这个确实我们在第一期的时候周老师有讲过。 嗯、这是一个对，就我们说普，就刚博士说那个很对。就这个恰恰说明它的普及度非常的高、嗯、就大家会想到说哎，这东西拿来之后，因为你像咱们现在身边的朋友给他们威士忌，他会问你说我到底有加冰还是加水、 啊、 还是加啥吗， 怎么喝、嗯、 他们会很自然的就说哎，那就身边有啥就直接兑啥就直接喝了也挺好、嗯、 对， 有什么兑什么， 对， 这个很放松或者是比较随意的一个状态，体现了博文刚才强调的，说因为它多嘛，我能喝得多我就没无所谓，说我至于什么形式来喝， 你反而很少听说白兰地对这东西吧。 嗯，对， 就这么来说的话，其实有另外一个点，就是威士忌的喝法还是比较自由的。 嗯， 就是它的约束没有那么的多，比如说你像葡萄酒，大家还要说考虑到说这个温度是什么样的，我用什么样的杯型，白兰地一般都是纯饮也是，然后伏特加就更加，伏特加比较随意了，因为伏特加除了像老毛子之类的是吧，它就要的是酒，除此之外的话它更多是一个作为鸡尾酒的一部分。那么威士忌的话，你现在听到身边的朋友说你不管是可乐、雪碧、绿茶、红牛还是怎么样加冰加水，其实怎么喝都有。 嗯， 那对于它的普及来说我觉得是个好事儿啊。是个好事儿、 嗯，就是让大家首先我们先打破说，哎，我要怎么喝？打破这个好像规矩感、恐惧感或者不知所措感。 对， 先打破这个，就让它变得很常规、很日常化。 现在也 再来， 现在也很容易，你随便楼下的便利店，你其实都能看到种类还蛮多的。 嗯， 啊、 嗯， 甚至有些时候我们会忽略的品牌，你会发现它的认知度跟推广度其实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 嗯， 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去喝单一麦芽。就那天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问题，就是绝大部分的体量还是在调和威士忌上。 对，调和威士忌的销量都是按千万算的，然后单一麦芽威士忌，可能最多的也就100多万箱， 对， 就差着20倍。 嗯，好，那今天我们就先跟两位聊这个威士忌展到这里了。我们也差不多算是全年给大家盘点了一下，但是值得记住的是。基本上最早的就是北京了， 对， 你看 就五月份来北京就行了， 对、嗯、真的是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了， 我们是一个动漫展加美食节。 具体的哎，过往的图片啊，看起来很像动漫展的图片，依然是可以到微博上面，节目结束之后大家还想跟智老师或者是跟博文去交流一下啊，喜欢喝酒喜欢喝什么样的，包括涮肉配黑方这样子的啊，都可以通过我的微博找到他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嗯，明天我们的节目来到你的故事谁的歌，记得傍晚到我的微博来点歌，明天见了，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 秋有明月，冬有雪花，用岁月做一幅画，丝丝如发，少年